嗨，大家好，我是卡尔， 我是中杰， 我是大饼。 我每一集片头都是现场录的，不是用罐头音效。 听起来像罐头，因为每一集都差不多， 因为顺序都一样，然后大家语调差不多。 好，以后就是自己做一些音效，就我是中杰，我是中杰，我是中杰这样子。 你听得有点烦躁，我想把这个节目关掉。 这样你应该先改变卡尔吧。他在开头，大家好，我是卡尔。我就说，哇靠，这节目怎样可以关了吧？节目可以拜拜吧？ 让女性听众会暴增。 哦，是哦。 我怕他们刚刚本来我就觉得，妈，他们才会玩这个节目。 你喜欢的那个 style， 也许、就是、 大饼是怕我跟他重叠，抢他的粉丝。 你是说六十岁以上的吗？ 不要抢他市场。 你是说六十岁以上的？ 六岁以上都有钱， 对啊，是你的菜啊！ 不是、啊，我们两个市场很明显啊，喜欢一百八以下跟喜欢一百八以上的、啊，我们两个市场就很明显了、 啊。我应该不止一百八以下， 没有喜欢一百八以下， 中间有个 gap， 你知道吗？ 中间有一段是没有人要的， 我要有点自由市场给别人吧。 好笑。 反正今天就是我们。上礼拜有预告嘛，我们去玩了一个那个实境的游戏， 对， 每个人500块，然后我们先不剧透讲一下感想。我自己是觉得算是有诚意啦，它就是活动场地服装什么都是有花心思布置还有剧本，但是我玩得起来就觉得到就最后有点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没有那种玩得很爽的那种满足感。 嗯，大家知道我们玩的是剧本杀游戏吗？我们上一辈有讲吗？ 就是它是一个实，中姐介绍一下， 就它是一个实境的那种像推理的游戏，对。然后，大饼应该知道剧本杀吧？ 就基本上来说，你在剧本杀游戏里面，它不会有那种像其他密室逃脱要什么，你要跑来跑去干嘛的，那就是你会有自己的剧本，然后你要。真的把自己带进那个剧本，去成为里面的人，然后去完成那个剧本赋予你的任务。因为其实每个角色会有他的任务，比如说某些人可能是要，就像有点像什么类似狼人杀那样子，你要干掉别人，但是你要活着。然后有人就是你要想办法逃离那个环境， 或者有些你要什么保护主公之类的。 对对对对，像那样子。 比较像山中小屋的感觉，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秘密的目标，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心理推理的游戏。 对，然后它叫做剧本杀的原因是因为它每一个剧本里面至少会死一个人，所以才叫做剧本杀。然后接下来就是推理说谁是凶手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每一个剧本它的走向会不太一样。我们那天玩的就是比较好笑的，我们是玩古装剧，就是可以讲名字吗？吾皇在上，就是大家有扮装扮古装的，对，就是玩，我们是玩好笑的比较多，就是要很演戏，但是就其实最后找出凶手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最后面是我们反串比例超高的。 对，因为我们虽然是男女比例本来是有对，就是男女比例刚好有对到那个正常的那个男女比例，就是剧本那个男女， 我全部抽到错误的地 方。但是就是反串，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很好笑。我觉得男生穿格格装真的太棒，优秀。然后皇上真的是很难选。皇上，你很难， 我不太确定前每个角色哎、欸，因为我自己玩的时候，我是有点，就是剧情的推动其实不就是其实角色对剧情没什么推动力，它就是一个写好的东西，然后 对， 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完全没头没尾的就发生一件事情， 对， 然后就是好像他会期待你有一些判断，但其实他线索给的太少，然后大家又是临时来第一次玩，其实也不是那么入戏。所以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大家自己在乱玩，还是说真的是一个线索，还是怎样？就是会发生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没办法那么，我不知道哎、欸，就是缺少了一些掌控力，跟是在游戏的感觉。 没有，其实 比较像是， 我觉得我们没有玩错，但是因为其实你的角色，让你是注定你是注定你要判断线索那个人，可是就其实我们不是很会玩，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讲的不是很好。 对， 可能有一点，可能有一点， 会让你其实好像有点陷入回圈中，很难判断，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该怎么去分辨，相信谁？ 而且因为 对，到底谁才是你对你真正好的？就是他是讲故意讲对的，搞不好他就是要一直误导你啊，或什么的。 嗯， 但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你才会把一个计算机玩那么复杂，然后最后还搞错人。 也没有啦，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剧本就是要好笑， 是 的，他就 是好笑， 最好笑，所以就是大家要尽量在里面体验那种感觉，对， 其实还不错了。 而且我觉得，因为唐振东是抽到皇上，然后他是最后决定就是这个游戏这个结局的人，所以他就是玩得很累，而且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他就是一个主角，然后他就是很忙这样子，他就是一个真主角，然后他就是一直要这边玩一玩，那边玩一玩，这边玩一玩，那边玩一玩，然后大家都要一直回报他一些这个东西这样子，他是一个超级忙的人这样子，然后其他人就是各怀鬼胎，然后又一直就是可能要背着皇上做一些事情，然后又不能被皇上发现。 其他角色应该都是比较单纯啊，他们就只要。 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单纯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然后又不能被大家发现，然后所以要一直搞风向。那唯一没有一个自己角色目标的人，就是皇帝卡尔，就是皇上。然后所以皇上玩超累。 其实我有点像是看大家在演戏，然后我最后 对，其实你就是 做个选项这样子， 其实你就是在旁边看大家演的那个角色， 然后最后选一个选项这样子。 对，但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娘娘说你演很好，有一个娘娘说你演的就是很像皇上，就是你要，就是你演的真的很懊恼，因为你真找不出谁是凶手，然后他就看你很懊恼的样子，然后但是你逻辑又很好，然后就很像皇上，很好笑。皇上平常就是那种在看，就是坐在那个龙椅上，然后听那个贵妃一直在吵架，然后很烦的。 没有，我觉得这个剧本最不真实的就是在那个时代，怎么可能让贵妃在这种地方乱吵啊？女人一定是关在后宫或是隔开啊，顶多那种很大的那种太皇太后什么可以来垂帘听政一下，怎么可能一群宫女在前面吵架？怎么可能有？对啊，怎么可能让一群宫女在前面吵架？这太扯了。 对，这是唯一比较不合理，但是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最后因为我们回家就是。回家路上都有在讨论，然后这个太医就说最精彩的就是前半段我戏份很多，因为我本来是演那个太监公公，然后对，因为我本来觉得太闷了，大家都没有太入戏，然后 最后我还是剧透了。 哎、欸，我没有啊， 没有，我没有讲出去 看，但是我们这个主角是有谁而已，这个通常也找得到。OK， 然后反正就是。我就演公公，然后公公我一开始就是想要帮大家炒热气氛，让大家有进入状况，然后就他们就说我一开始很吵，但是他们说后来就变成三个娘娘在那个有点像后宫， 你对公公的印象应该比较是那种老奸巨猾的感觉， 对啊， 他话不多， 超不像的， 但是他就是阴阴的，然后可能会就是有点阴阳怪气的这样子， 对， 就是娘娘们斗智斗勇的故事。 后面就是娘娘们，就是三个娘娘就互相嘴，我觉得超好笑。 想想我就是一个优秀的贵人啊！ 大家只有讲台，就是演娘娘比较入戏，然后其实就是 娘娘的超入戏，真的快笑死。 然后其实有时候好像一些人你的重要角色被怎么了，大家也没差一样。 对，所以 谁死了谁被杀了谁不见了， 其实要真的要大家要比较碍眼一点，或者是要先有一点。准备，然后再入戏或者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有点难，这有点难。 对， 就是你去玩那个时候，你要真的就是放下偶包，要全身心投入它。 对。 对，如果你还想说什么啊，这个会不会有点羞耻啊，或怎样的话，其实你就很难把这游戏玩得好。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这是我第二次玩，然后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们不是玩那种古装搞笑的，就是。不是欢乐的，是真的比较有一点 有点恐怖的那种，就是真的会，他其实做的还情境都算是做的还不错，他就是配乐啊什么的，然后有点喜气或者是恐怖，他就真的会弄得蛮恐怖的，就是那个气氛啊，或者他就喷那个比较冷的那个干冰，或者他冷气就会故意开超强，就让你那个代入感变重。对， 其实他们这个蛮好赚的，如果他们预约都有排满的话。 对啊。然后我觉得还如果是玩那种比较进阶，因为我们上次是玩很初阶的这个剧本，然后这个初阶的剧本其实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玩开心的，然后要就在里面大家互演啊互对啊这样子，就非常好笑。那如果是玩进阶的，就真的比较多推理的成分，然后就是各怀鬼胎的成分就非常的高这样子。对， 有点像桌游啊，挖强自信比较高。 对对对， 剧情的推动跟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可能他每一幕都有一些推进，然后不会像我们上次是比较像剧本只有一个幕而已，他就是有一个背景，然后告诉你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就一次把整个剧演完了，就剧本就是一次吃完这样子。但我们玩进阶的话是他会一步一步，剧本会一步一步往下读，所以有时候你也不能乱演，就是演超出剧本的范围，因为有些就是你在后面会自打脸，就你自己演说你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你一般演，哇靠，你就是那个人这样子。 他有主持人在管吧，有主持人在带啊。 对，主持人会管说你不能先翻到下一本剧本。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真的有人不小心说溜嘴了，其实也很难挽回。 就是要看你的技巧了。 就如果有个人真的白痴，就是不小心说溜嘴，然后泄露出那种影响剧情的关键剧情。 对。 那可能也， 所以 主持人也来不及干嘛？ 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是剧本杀，所以是找出凶手嘛，所以他最忌讳的就是你。第一句话开口就说我是凶手，杀我杀我这样，大家选我是凶手，这样整个失去那个游戏性，这样 大家就全都白花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最怕这种。对，那你们两个第一次玩觉得有趣吗？我觉得大饼非常非常入戏， 不然我很热衷哎。 大饼除了那个扮相比较让人出戏之外，他的那个台词是讲的蛮到位的。 真的，他的台词真的是。 本宫觉得公公您真的很不亲切啊！ 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跌打损伤追赶跑跳碰什么？ 我靠，活血化瘀啊！ 活血化瘀都出来，真的很会，这很好笑。 我觉得讲完这几句话，我还是不要出现在大家面前好了，太羞耻。 不会，我觉得你真的很棒，而且你的小指 always 就是那么的翘，很好笑。然后那个卡尔就是他演一个皇上，然后他就是非常的镇定， 茫然被欺骗的皇上。 对，而且卡尔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做超像，他一直摸下巴，很像皇上，还有手背后面，我觉得超像皇上。是因为穿着这个衣服，就不自觉会有这种动作吗？ 有一点，有一点。 我觉得 像你穿西装，穿西装我觉得站很挺， 灵魂附体。 你穿西装，你就不会凸小腹这样子。 哦、oh, ，对，你就是。突然就是有一点开始那种皇上的动作，然后就是你就是讲话很靠北，然后但是又很有逻辑，就是如果有人讲的没有逻辑，你就可以立马打脸他，超好笑的。 其实我觉得根本不用 玩那么开心欸。 对啊， 是啊，我觉得根本就不用我皇上角色，你知道吗？皇上就给那个主持人当。然后可能就演个什么神探之类的。 就是皇上的角色在这个剧本比较像最后的裁判，他是去裁决说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 哦，对对，有点 演得好的人你就大概率不会出事。对啊，演得不好的人就是会莫名其妙就GG思密达。 那个，钟姐，你觉得这种游戏跟密室逃脱哪比较好玩？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种角色扮演，然后结合密室逃脱。 哦，你说要多一点场景互动那种的。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密室逃脱就太注重在解谜，然后有时候就真的很没有代入感，就是一直超逻辑的在就是拼凑， 没什么剧情。 对，就是你就是没有那种 enjoy 在整个剧情里面，直到最后一刻那个整个剧本出来的时候，你才突然在最后，因为有些密室逃脱还是会有剧本的吧，现在大部分都会做到有啦，因为这样比较有趣。然后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剧本出来，他念的时候，你才突然觉得哦，好有感。但是你自己代入感就很低啊，你自己在那个整个密室逃脱里面代入感。 密室逃脱应该更重互动吧，就是一群。 对， 因为其实密室逃脱关键，大家会被那个逃脱这两个字困住，你会想要办法在那个时间内你要跑出来。所以就算开始他赋予你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你是侦探，比如说你是什么民女，比如说你是什么医生，你其实很难好好的去扮演你应该会的角色。 对， 你都 别人大声说什么，你现在干嘛？ 下一关闯下一关。 对，没错，就是一直想要破关的那种感觉， 就变成几个比较会玩的在叫指挥大家这样子。 对，就反而你就没有那个，就你一直好像有点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超级玛丽，你没有办法带入超级玛丽的那个故事，但你一直在打关，然后一直在找一些线，就是找一些你可以破关的道具或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玩 RPG 的话，你就不一定会那么就是注重在破关，你可能会很注重在它的剧情或者是代入感这样子，有点像这种感觉，比较不一样，还蛮有趣的。 欸，大饼是不是有说你有玩 VR 也是有类似的？ 哦，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另外一个东西，是我之前前阵去三创的那个三楼 Vibe Land 玩他的 VR 密室脱逃，真的很好玩，真的。因为 怎样介绍一下？ 很多时候 VR 这是大家就是很多的一开始游戏厂商都会做些什么动作型游戏嘛，因为感觉会有些真实感。但其实我后来发现，他做就是那个 Ubisoft 他做成那个密室逃脱类的 VR 游戏后，超级好玩。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比如说一些什么地下遗迹啊，或者是金字塔底部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很科幻 的场景，你有时候没有办法进入。 对， 就算做的再像也有一点点脱戏这样。 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你是忙着打怪或者是忙着干嘛开车，你根本没办法好好欣赏。而且密室逃脱就是你们要合作去破解一些关卡，然后 它也是多人的，它不是单人的。 它是多人的，它两个人也可以玩，最多好像四个人。我真的觉得可以四个人去玩，真的超好玩。如果下次要的话，我们可以下次去玩。 你玩过了是不是很快就都是一样的那个？ 对，他就是玩一次，他体验一次，但那次就 对啊，那你再玩一次不就那个了？ 对，所以他就是只能玩一次 啊。 他就是 他同一个剧情只能玩一次啊，应该这样讲。 就是你再玩就没意思 了，对啊， 就是跟剧本杀一样啊。你再玩一次，我会上，你闭眼睛都会过关啊。 对啊。 嗯， 然后他一次大概才50分钟，其实也是蛮，我觉得时间上也蛮足够的。 嗯， 对，不会说什么20分钟这样。 那个会死掉还是会输吗？还是会怎样？ 没有，就是你就是脱逃不出来而已。 哦， 也没有关系，就脱逃不出来而已。 就扣比较久而已。 那个过程体验很值得。 哦， 嗯，可是会不会晕啊 ？VR 现在不是很晕吗？ 对，但那个其实它是很慢，它重点还是在 VR 内的互动。跟解谜，他只是用那个 VR 让你呈现你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空背景而已，所以其实不会像那种动作游戏什么你要翻上翻下，或者是什么前后左右都有敌人一直冲过来，你很忙那种样子，不会。 嗯， 对。然后他也 700多块是不是？700多块一次还是多少？ 对，然后六差不多吧，反正就大概一次大概都要到600到800块之间，但我觉得蛮值的，因为你反正你只玩一次而已。 嗯哼。 对啊，还蛮值得玩的，真的。 它就是会场景会比较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非常身临其境。它算是我做过最看过，现在 VR 游戏里面做最好的。 哦， 我给高度评价。 好有趣哦。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剧本杀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玩密室逃脱，我会觉得有恐怖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很害怕，因为有些就是会有鬼跑出来那一种。 你工作人员扮的？ 对，那个我会啼笑。我会 其实我还没玩过密室逃脱，因为我看着就觉得还好。 我真的会被吓烂，然后就完全就失去理智，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 对，其实我也不行。那因为其实你是很专心的在解谜或干嘛，然后硬要弄出别人来搞你一波， 硬要吓你，然后你就真的会被弄啊，然后就很烦， 然后你就打一巴掌。 对，你就是其实也没有在入戏，可是你就是真的会被那个突然跑出来的东西吓到，就有些真的是很讨厌。对，比较不好笑的就是比较容易变这样。对， 卡尔下次想体验看看吗？ 嗯， 可以， 下次。 所以你一般的密室逃脱你也没有玩过，就对了。 我只有玩过网页版 Flash， 还有其中的密室逃脱。 好，一点点哦。 我们的小游戏耶， 结果啦， 不就从这里开始的？就从这里开始的， 从小游戏版开始红起来的。 密室逃脱不就是起源吗？ 对对对， 我玩的是最正宗的，你玩的都是一些为了把妹跟。 我也是从那个小游戏版开始玩的，好不好？ 你玩的都是年轻人为了把妹创造出来的商业模式，已经失去了密室逃脱最纯正的精神。 我以前还有玩过那个机械迷城，你知道，就是那个有一个 桌游， 不是桌游，是那个电动，就是单机电动，它就是整个就是密室逃脱，然后它做的很精致，对，蛮可爱的，对。 那我想到什么史莱姆的好玩游戏区。 对，就类似那种，它是用光碟片玩。 没那么早，史莱姆那个是我们在国小国中的时候，但是那个密室逃脱大概是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 对，是我是大学的时候开始玩的， 大概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才慢慢流行起来。 就是、在那个小游戏版啊，那个 PC 小游戏版很夯那时候，然后好每次只要出新的，就大家都很疯狂。 对，然后后来有脸出什么，大家在那边丢来丢去。 对。 然后大学生又喜欢比较这些有的没的， 哦，是吗？ 所以他就会说谁先解完啊，怎么解的啊？ 哦、对对对，类似的。 那新的一出来看谁先破。 还有类似，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玩，然后一直互相给对方错的线索，我觉得背对着玩，然后就跟哎干你破到哪了这样。对。 现在大学生还会这样打那么爱打电动吗？还是大家都很 social， 都在发 IG 限时动态？ 我觉得 social 吧，因为现在是 social 的时代，都在那边健身比身材。 不是，就是你一定要 po 图，你一定要，就是现在就是叫网络交际的时代， 网红经济时代啊。 对啊，网红经济时代啊，就是你一定要可以，就是。po 图啊，或者是你一定要可以，就是做一些很爆的影片啊， 其实不太喜欢这样， 很爆的语句啊什么的，就是才会红。 我真的不懂那些按赞的在想什么。 可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是有类似，只是我们以前的载体不太一样，可能是 PPT 啊。 刚开始玩，可能不熟悉这些软体，就什么都很新奇，什么都按赞。 对。 但是后来完全不会按赞啊。 就算 是我很喜欢的人，或是很红的人，或是很正的妹，胸部很大的妹，我也不会按赞啊，我看过就划掉了。 嗯，卡尔是还蛮真实的。 对， 会按赞啊？为什么有人会去按赞？ 对，可是那个以前 PPT 也是这样来的啊。PPT 本来也是因为。就是有类似这种行为，就是有点是它就是网络上一个大家越来越可以交流的平台，只是它交流方式越来越不一样。现在 PPT 我觉得最早的时候它的精神是真的是纯分享，因为你是一个匿名的账号，你也没拿什么好处，那时候也没有流行什么抖内直播什么的，你也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变 成。可是那个年代流行的就是匿名讲真话，因为这是有些时代的演变啊，匿名讲真话。对， 那个、啊、PPT 的时代啊，因为你上面都取昵称 啊。 对，那因为更久以前就是不太很，大家都比较避暑，比较不敢发表意见，或者是就是要能够发表意见，必须都是要是有头有脸的人啊什么的。但现在后来就是 PPT， 就是因为这个匿名的机制，让大家敢讲实话，或者是一些素人也敢在上面，就是就算你不是你爸爸没有什么头脸，你就是你爸爸没有什么就是高官什么的，你也敢在上面讲话。对，然后后来也变成大家很喜欢发表自己意见，然后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不露脸好像反而还很奇怪，就是大家都会尽量的把自己的生活 sharing 出来，这样 就是有本钱就会好像它是好像是一个货币还是什么一个展示你的价值，然后你要到某个 label 你才能够认识某个 label 的人什么的， 对， 别人才愿意跟你认识当朋友， 对， 有点像火力展示这样子，我去过哪里，我去过哪里，我生活都在干嘛，我有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现充啊，现实。 然后我还要发个限动，发限动不是为了展示，是看有谁在看，有谁在看我的限动。 对，现充 show off 啦，对。 也不是。 我跟你讲，因为我怎么发现洞，每次发可能要被你嘴一波。 没有， 不会嘴啊。 可是其实心态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没有错。而且，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生活上的距离比较疏离了，然后大家反而是用这种方式在互相认识彼此。对， 我不知道欸。可是我没有在 IG 上面就纯粹乱加一个陌生人，然后认识他到很熟，我没有这样过、欸。 我也没有。可是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平常你也不会特别跟他聊天，就你可能某些场合认识的，然后你也不会特别跟他聊天。可是因为你常 follow 他 IG， 你觉得你好像很了解他，然后有时候突然聊天，其实你突然也是可以跟他聊得起来，因为你知道他很多事情，他可以知道你很多事情，透过这个载体。 啊， 对， 这跟这样听起来跟人像变态吧？他们跟他聊过天，然后他们跟你聊天的时候说：“哦，对你超 熟。”不是，就是你可能只跟他只有一两面之缘啊，就是不熟嘛，就你可能跟他现实生活没有聊太多，只有一两面之缘。可是你 maybe 你很常在 IG 看到他，你很常在 Facebook 看到他。就有点像是你每天坐电梯都会看到他，然后你就知道，欸，他每天早上都一定会买一杯珍奶，然后你下次遇到他，就是真的有需要跟他聊天，或者是有想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说，欸，我看你早上都在喝珍奶耶，你都喝奶，人家说，你是不是就可以跟他聊起来了？这其实就是跟 Facebook 跟 IG 这种就是打卡分享交流的这个， 可能朋友圈吧，我的朋友会一直发现东，一直发动发。发动态的其实不多 哦， oh. 对，可能我年龄层比较大，是不是？ 嗯，我觉得到我们这年纪好像就比较少，有越来越少趋势。 你只想看不想发，太麻烦了。 对，就变我现在是会看，但我不会发，但是我还是会很常看。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戒掉，我有一阵子真的是受不了我自己，但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戒掉。 嗯， 你说自己 动 不 动看 BDT 看一下是不是？ 我现在看 BDT 啊，不看不太看 IG， 除非我要看正妹。 嗯， 你就删掉他就好啦。 就是像 IG，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成瘾，可是 但是有些女生认识我，他们就想要看我 IG 啊，他们就想要你借我 IG 来认识， 哦、 就是一些比较 是哦哦， 就是现在女生 不要说， 不要投毒一些奇怪的言论哦。 我 IG 啊，我 不一样，蛮不一样的，对不对？ 大饼，你说你是不是？ 好哦。 对啊， 就是， 大饼就是最爱你的娘娘啊！开玩笑， 我不是说女生都爱看我 IG， 我是说 全世界都看了呢。 我是说女生就是或者认识异性的时候，你会加 IG 吗？会看一下这个人大概在干嘛？ 我感觉怎么可以这么良好？ 是啊，你们认识异性不会加 IG 吗？ 啊、 你们除了 LINE 不会加 IG 吗？ 不太会，我不会。 那你就没话可以聊啊！你们就不知道对方平常有什么兴趣跟生活、啊。 人生除了 IG 没有别的可以聊了吗？ 那、啊、如果是网友嘞，你总是要 从侧面网友我就会不想聊啊， 从侧面了解一下吧。 我就是，重点就是网友，我就不会想聊。 啊，所以其实我比你们年轻一点。 对， 你是年轻人。 没错，没错。 那不然你刚认识一个陌生人，你要怎么侧面了解他的生活或他的兴趣？ 陌生人，除非他面对面跟我见了面，然后我可能就会加他好友。 对啊，那就从这边了解吧，总不可能像审问犯人那样子一直问，那就很怪啊。你就加个 IG，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我自己的隐私的那种保护感比较重，我觉得我 你就不应该发 IG， 你就不应该发 IG。 可是你知道我每个平台都有不想发的人，然后我就很好呗。那我到底还可以发去哪里？ 你就把它 block 啦。 就是有些时候就觉得 block 很麻烦，因为 block 其实有很多设定，然后就 block 最简单的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想发给你们看，但是我也要知道你们最常用的平台是哪一个。 可以限定发给自由啊，或者是、 对对对，我是说，比如说， 因为其实我们不一定会看到，因为24小时就没了。 比如说我很想要发给你跟大饼看，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欸，那你们两个平常最常用的平台是 IG 还是 FB 之类的，然后我就会选择发在我想给对方看的那个平台比较多一点。 钟姐，对不起啊，我真的没什么看你 IG。 可是你还是有回啊，你算是我蛮常收到回复的人。 哈哈，真的假的？我那天就有。你怎么的？好啦，以后我想回你啦，不要这样。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有互动。就是有互动，所以我才会特别，比如说我特别想发给你们俩看，所以我才会特别想要选，就是你们会看的平台。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有些对，有些人可能，对，有些人的心态可能跟我也很像，对， 是这样， 突然一阵哀伤感。 啊，大饼用 IG 什么心态？ 没有，其实我也不会有，就是喜欢。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喜欢看到一些照片。我觉得我的心态可能跟大多数人比较像，就是有时候你看到照片，你会比较有脑中比较那个画面，比较能够想象。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会从一开始大家从文字的，然后到脸书，逐渐进化成 IG 这种分享的频率越来越高。因为以前其实你 PTT。两三天发一篇文其实差不多吧、那你现在 Facebook 大家就每天都可以发一些什么 Weibo 然后再加一个照片、然后现在 IG 基本上是以照片为主，文字为辅，大家哪有时在看文字，都马上在看照片。 过几年回去看你 FB 之前发的文，不觉得很好笑？ 哇，天哪、啊，那简直太羞耻啊！真的把我删掉，不用删， 这么白痴。我觉得以后再看 IG 的文，应该也会觉得好笑。不知道未来的载体会长怎样，就很有趣。 IG 啦， 我会玩 IG，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朋友们都换了，所以我特别，比如说我比较好的几位，像你们，我就会觉得那我比较想给你们看一些情况，我就会发在那里。对， 应该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啊。或是还有一些，当然都是载体上的界面比较人性化啊，或什么的，你会觉得哎、这个修图比较快，一键修图什么的比较方便，不用那边按来按去，或者是上传麻烦，就觉得崩溃。 上传哦， 对， 其实那都算上传很方便的啦。现在 IG 跟 FB 都是算是最方便上传的平 台。上传最麻烦的就是 Podcast， 史上最麻烦。有机会， 他怎么会设计的这么 对，尤其是 iTunes 的系统，天哪，这很坑钱。有机会 你要，我觉得你可以搞这些设定，你可以有这些要求，那你就干脆从头到尾把它建好，你不要， 对你不要这前面这一段没有服务，然后又后面这一段又要求这么多。 就从前端到尾端，从整个空间到上传， 跟 YouTube 一样，像 YouTube， 对，全部都在你这边平台上弄好就好。你不要， 我觉得我马上可以创业嘞。听到一些需求，好像可以感觉可以来弄个新的平台啊。 这很多人在做，台湾连台湾都有。 对， 我现在做个 Podcast 的平台。 反正 然后那个 以后 对啊， 因为我们被下架过一次，有一个下架经验。然后如果这一轮。没有再被下架，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就是整个上架的一个。 我们可能过两个礼拜或者两个月觉得稳定了，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最新最完整的。 对， 你要怎么把 Podcast 的通道，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攻略都很不完整，要不然就是 old 太旧了、 啊，不然就是要你花钱。 对，要不然你要么就是花钱，要么就是已经不是最新可以 fit 他规定的。 然后他们也没更新，很贱。 对，很多都没更新了。对， 还有弄得很累。 对，然后很多教学都已经过时了，完全没有办法符合现在那个平台的规定，就是上架 可能也不想更新，他们想让大家去买他们的平台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一些就是真的收费，然后又很贵，所以之后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一些心得。如果稳定的话，如果没有再被下架，我们就可以好好分享我们这一次的心得。 钟姐，你不是在讲 说你那位真是辛苦了，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讲那个什么什么实习生什么的。 这是什么奇怪的跳入哦？这是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来了很多实习生，对，但 都什么部门啊？ 各部门都有哎、欸，就是行销企划比较偏多。然后工程的也有，但没有那么多。但真的就是都是几乎都是女生，然后 刚刚就是卡尔呛我说什么？你刚说什么挖锅？ 我没有呛，我是给你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什么建议？你说说看。 因为我好像我呛你，我说你说的危机感。 到底要有什么危机感？我就是没有在怕的、啊，没有。哎、欸，我跟你讲，这不是只有你这样讲，我其他同事也说我终于嚣张不起来什么的。 嗯，你不是你们公司唯一女人吗？唯一 就是我们部门唯一一个女生。然后那时候本来我们部门会来一个女的实习生，然后他们就一直说：“哦 ，yes， 终于不用再跟钟姐那个 阴影下面了吗？” 对，钟姐终于不是唯一的女生，不用每天听她自称女神，我们还不能反驳她什么。 你是小峰吗？ 就好笑，这是狂没笑。 有种你找出第二个女生来跟我 PK 啊！ 对，就是那时候我都一直在我们办公室说，就是我是什么叉叉叉部门女神这样子。 原来是没有说，还全部叉叉叉。 对，然后结果他们一直就说，也是不能反驳你啦，毕竟也没有人可以跟你比。太好笑了， 不是比不赢你，是没有人跟你比。 对，最厉害的就是你没有 对手， 對手是真正的没有对手，对手零人， 没有对手。 对，真的是没有对手。好，然后就是真的来很多女生，然后是真的还蛮漂亮，然后。这不是重点，就是重点他们现在实习，因为实习生都是七月暑假开始实习嘛，然后已经实习了大概快一个月，其实有发生蛮多，就是不管 不一定是我们公司，因为我有收集到其他公司，然后他们觉得有些很奇怪的地方。不知道大饼或是卡尔你们公司有没有实习生啊？ 我们部门没有，其他部门我不清楚。 大饼公司有实习生吗？ 其实有，因为 我前面有提过我在银行工作，那其实银行来说本来大概就是商科很喜欢去的一个出路，所以其实实习生很多。然后加上其实因为现在七月嘛，新人又报到，其实两波灌下来，公司突然多了一堆小鲜肉，真的是深深有感。 好好，我也想要有一些 小鲜肉吗？你也想要小鲜肉吗？ 小鲜肉是 小正妹，小青春的气息。 那给你鲜肉，给 你 男的。 不管吃饭啊，包你青春的气息吸到饱。 啊，等你介绍啊，等你介绍啊， 男的啦，小鲜肉是男的。 介绍哦 ，sorry 哦，不好意思哦。 哦，反正就很好笑。然后，其实我有点 confused， 说为什么一间公司一定要实习生？因为其实有发生好几件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我刚不是有讲说我们部门本来要来一个实习生，然后后来他不来了。 嫌弃？ 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嫌弃，应该说实习生本来可以给他的给薪就不高，然后他们会不知道是看了什么东西，他们会要求说他要拿就是正职的最低薪之类的。 哦，就是还有打法条出来压。 对，然后就是很难，就是觉得、 欸、还蛮赶的，跟一零。 对，就是赶，就是像 跟 像去求职，对，想像去求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不是有一些实习生其实是无薪吗？那我觉得就是网络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文章说实习生到底该不该要求有薪，对，然后有些人就是那种就是很秋的那种，就会觉得就是要有薪啊，怎么可以叫我无薪工作什么？但是其实我其实很不懂为什么公司要征实习生的点在这里，因为第一个你看他们来的时候其实跟正职一样差不多难搞，就是正职你要选一份工作，你当然就是要考虑他的薪水，考虑他 工作环境跟你的发展程度嘛。当然你就是一定要选大，就是你可以拿得出名堂的，以后对你有帮助的公司，然后再来就是你觉得薪水要符合你的期待，就是跟正职的选择条件一样，可是我们对他们却没有半点要求。第一个，他做的很烂，我可不可以明天就 fire 他？不行。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真的、就是、 所以你们没有给薪水哦？ 有给啊，有给，但是可能不到他希望的吧。 有给就可以要求啊， 有给就可以要求明天叫他不要来吗？ 就可以要求他的工作内容， 不是叫他做出好东西，还不叫明天不要来， 也不要很好啦。可能就他可能一天来两个小时，你就说这两个小时他要尽量把事情做好吧。 对，就是你会希望他把事情做好，可是你要花时间教他，毕竟一个刚进来的人，我觉得大明现在应该感同身受，就跟带新人一样。可是你过了两三个月，新人长大了，他可以帮你撑一些工作内容，他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工作压力，那你就会觉得哦，带这新人有值得。可是两三个月之后，实习生就走了、啊。那他可以干嘛、 有些实习是可能一学期或半年。 对对对，如果是那种长期，我觉得还好一点。那如果是刚那样的，我就觉得不知道那实习生来干嘛，就是对公司的帮助在哪里？ 对， 我觉得 事情， 我不懂看法。我觉得你其实不能很单纯的从这个面向去想。嗯，因为当然，今天是一个在职的工作者，你当然会希望这个人进来，你付的报酬跟他的付出是对价的，然后你带他，他也能够回馈给你。但其实以一个公司的立场，经营者立场上来说，你虽然你征这些实习生花了相对来说应该通常都会比较少的钱啦、对，就是你可能只花个比如说一个月20000，好，我们讲最低22K，但其实 没那么多。 然后你是可以有机会， 好像最低是25了，最低是25。 哇哇，时间变得好快，好是25。对，那其实你是有机会去理解到说这些人哪些是有潜力的人。因为好不好用，其实三个月内你就会有感觉，反正我们最后不是都会有主管回馈吗？ 对， 其实那回馈的时候，你就会无形中去带出来，就是说，其实你相对来说，你觉得这个人有价值。那你知道他有价值之后，你是不是在未来你在锁定好的人才要去招募的时候，你就有个比较精准的目标？你不用去人力资源市场上一个海捞，然后再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包装自己，包装很漂亮，说什么我超强 Excel SQL 什么叉叉叉 C 啪啦啪啦，都是什么 Master 这样，怎么可能？因为其实你就有过去的 record， 你可以去证明他说其实他行或不行。 对，就是你有机会看到他这个人啊。 这是从公司角度，而且另外的角度是，其实你是有机会把你的 brand name 打出去的。你会发现越大，其实越喜欢招实习生，因为其实这种东西，他无形中是在把他市场影响力拓展出去。然后实际上，这会帮他反馈影响力给公司。比如说，假设今天他如果说他是个优秀的人，他说：“哎，我今天去那个什么 Garmin 实习过。”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塞 ，Garmin 应该是个……”你这么优秀，你选择去 Garmin 实习，Garmin 是一个很棒的公司。 欸，我都没出卖你公司，你出卖 了。然后下次他爬的时候就会说：“哇塞 ，Car is Garmin 的，哇哇， 好感动。”我等一下要讲 Garmin 公司，真的要出来啊 ，Garmin 的公司。以后再也不是某知名， 没有，我没有讲过我的通信通啊，只是我讲过啊，我也直接讲我的通信通啊。 哦，现在大家都已经 不行， 是啊， 没有，因为终结问题在于说，他只要一讲出那公司，那公司就没有女生，一早就知道终结是谁，你知道吗？因为他突然躲起来， 真的 没有啊，终结也很白目啊，就是刚公司同事叫他们来听的、啊，他就是叫他们同事来听他的 podcast， 不是 他很害怕，好不好？ 其他他可能不一定想让那所有观众知道他本尊什么，因为他可能会围观，大家可能会围观叉叉公司唯一女神。你可以想象终结吃饭在旁边排一堆，你看哇，他就是终结，天哪，知道吗？ 好啦， 没有啊，刚刚大明讲的我觉得有点问题，就是你说这是，但是你要先讲清楚啊，你到底只是来实习，还是这是一个类似可能就是比较间接的招募计划，有机会转正什么的。那这个就比较不像实习啊，这比较像是一个延长的就是要很多阶段那种面试的感觉。 没有，应该这么讲， 有一点 比较储备干部啦，储备干部之类的。对啊，这个就不太一样啦， 招不招回来本来就不一定嘛，但至少你某种程度上也在告诉他说，我的公司就长这个样子。 对，然后再来，如果你要这样操作的话，你必须是业界比较知名或是比较顶尖的，的企业才有资本，才有能力这样搞，不然你这样子弄，你可能别人都没听过，一些小代工厂或是民营的自己可能20人的小公司，谁会去啊？对啊，这也是牵涉到公司自己本身的。 真的会有人就喜欢新创的小公司，真的会有。 但是他是那种很顶尖的新创，很非选的，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不是那种就是可能就随便二十几个人开一个一些比较传统的产业，那种不会有人去啊。 那当然啦，你今天小公司，你就要小公司的自觉啊。小公司跟他混什么实习生，聘证都快没钱了，聘什么鬼实习生？ 但是我觉得刚中杰讲的实习生可能比较不是这种，他比较是那种真的是来打杂的实习生。 你说什么？暑假来印文件吗？当秘书啊？不是吧？ 比较不是这种， 中杰是吗？ 他其实也是要来体验这个职缺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会想要把实习生当成是真的未来的人才的培训，可是可是重点是这个报酬率很低，因为他溜掉几率太高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报酬率很低的原因，就是说你花很多时间 training 他，然后他学到之后就走掉，他也没有什么包袱或什么。 你觉得可能你们公司没有那个魅力，或是？ 也不是 想要留下来， 也不是魅力或是不够或是怎么样，是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其实就算你今天跟他说他是内定或者怎么样，可是 maybe 到他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公司并没有这个缺、或什么的， 那就是公司腐烂啊，就是根本没有打算把留下来啊、 就是公司也没有就是内定的这个制度，就是觉得这个人不错，假如他今天来面试我们公司的话、maybe 如果我们刚好有这个职缺，然后也开这个面试，然后他也来，就像如果我们大学直升同校的研究所，那个老师早就认识我们了，他一定对我们很熟悉，对我们错误的认知比较少，或者是会被包装骗的成分比较少，所以他一定会资讯相对比较流通的情况下，可能会优先 hiring。可是，就是如果是撇除这个，如果刚好没有职缺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等到那些实习生毕业，要等一年，你怎么可能一直空着某个职缺空一年？不太可能，对不对？ 科技业工程师有些会空给他， 有些会空，可是那个必须是。 会控的少啦，会控太难了。 没有没有，因为像现在工作流动率很高，所以很多职缺一个公司，他可能一个部门他只需要100个人，那他可能会招到110或120。 对， 就是大概有10个20个 是那种。他可能会有一个 buffer 在啦， 因为他知道每年都会有人来有人走。 对，他 可能景气的变化，他就会需要留一些人。 对， 然后有些新人来，他根本没有战力，他就是那十个，他就在 train。 对。 随时准备递补，所以这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前提是你公司有跟这些实习生讲清楚有完整的配套，不然的话，如果只是说哦，我没有这样想，那我觉得我是实习生，我听你也是觉得都在讲屁话。 一个是实习生这样想嘛，第二个就是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进实习或什么的，或是为什么一定要开实习的这个事情？对，到底是谁受益啊？我其实搞不太清楚， 一定是人资他们有一些节省成本的计划、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样对公司上有一些利益啊，可能成本比较低啊。 就跟你说，其实你公司就是用低成本去训练人嘛、然后你又同时掌握到一些人脉市场嘛。那其实，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想看，无论你今天你再厉害，你人生总有个起步的点，对吧？就像中间你当初也是去上完课，你才会你现在的这些技能啊。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懵懂无知的我们的后辈来问你说，学姐，请问你当时是去哪边学到这些东西的？你就会跟他说啊，我就是去上什么课，我当初就在什么公司实习。那个公司也是正向的加分效益啊。对不对？那换个来说，你以实习生的身份而言，你今天同样跟一个，比如说我今天我跟卡尔一起去面试，然后卡尔说没有，大学吃了4年的泡面他。我把泡面堆得跟我身高一样高，对不对？然后我 对，现在就是因为有一个面试，你一定要有一个、有点像是证照一样，你一定要有一个实习的这一条。 对啊， 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奇怪，因为很多 为什么要扯到我吃泡面？哈哈哈哈哈！我第一次啊，我就在教你们怎么， 就有工具出来，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反而因为一些蒙蔽的资讯，变成我必须要看你有没有实习过的经验。但就是，就算你有实习过的经验，我拿我们我知道的一个实习生来讲好了，就是 A 很废，然后 B 很强，可是他们出去，他们都可以说在我们公司实习过。那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有用啊！ 你说就像资策会一样吗？ 也不是像是，我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个上课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同样都是一间学校，你学得很好，跟你学得很差是有差，可是你现在就是把实习当成一个像证照一样的东西来看，你懂吗？就是比如说我有考过，好像是 OK， 然后我没有考过是不行。 没有 这 个说法可以套利套用到所有履历啊，所有工作经验。 我跟你讲，你这样讲，重点 是 讲学校也是这样子、 啊， 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家喜欢用，比如说四大出来，台中清交证出来，五大，对不起，我没有要排挤成大的意思。就是因为这至少有个基本筛选过吗？还是至少你在人生在念书这条路上，你是相对来说是用我怕攻击到某些人，没有，就相对来说比较可能在这块是有天分的人。那也许我的工作就是适合这样的人啊。对啊，那所以实习也是这样嘛，就是至少你是被这个公司某种程度上筛选过的，因为如果你连这个都达不到，你根本就不会进那间公司实习啊。 嗯，懂意思。 他只是说现在把这个从学校教育，以前都是看说什么你学校教育，然后你什么五专毕业、高职毕业、技术学院毕业、大学毕业，到现在变成说哦，你台积电实习过，你联发科实习过，你中国信托实习过， 对， 这样子啊，对啊， 嗯， 一个扩展的过程而已啊， 嗯。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像是军队他们招募人才的标准，像是美军，讲美军好啦，国军可能太奇怪了，国军连智力测验都错别。好，美军他们智力测验他们收的标准是你至少要智商高于83，就是那个 IQ， 嗯， 我们美军才会收你，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军队其实用人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嘛，相较我们这些可能大学或是一些比较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工作， 嗯， 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就是你只要智商有83，不要低于83，就是你可以从事就是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可以做的，至少你不会饿死啊，基本工作跟劳动， 嗯， 这样讲合理吧？这个假设前提， 嗯， 但是你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大概10%的人智力不到83。 卡尔没事，卡尔不要哭，好，我们继续。 但是我们台湾的我们的失业率有到10%吗？ 哦，这怎么样还是会捞到那些人就对了， 就一定会有一些人混到这些不适合他的工作阶层。 嗯， 然后这些人可能就莫名其妙，可能身居高位，或者是在一些就是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然后他们可能就待得久就混下来，还是用靠后门什么的。 那只要人 不是在他们最私人的位置， 对不对？ 你说什么？ 那只要人情世故练得好啊，人生 他的 只有才智而已啊。 这就是他的 ability 是其实是综合的啦。 对啊，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现在反而觉得就是技术不好是一回事，可是我觉得做事情的态度很重要。就有些东西，就是你就算叫他去做打杂工作 ，A 的做事态度跟 B 的做事态度就是会差很多。那其实打杂工作没有什么门槛嘛，就是你完全可以从这种小很小的事情可以看出一些很大差别。对。我觉得有些就是，其实就是你做事态度的问题，就是技术什么都是可以练的，但是做事态度、做人处事这种，不是你只有你自己想要进步才能进步。 连你同样叫他去帮你抬午餐便当，都可以有人把他抬的都喷出来跟你讲，对不对？ 可是这种事就是这样嘛，就是只要你的公司大，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废的人啊。 对，就是 所有组织都这样啊，就算你是那种很高级的外商只收精英，那种全世界的可能 Google Apple 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做事比较烂的人啊。 对， 甚至不用到那么大，你找一间办公室里面就会有。 那反正是啊，人就常在分布就是这样，这很正常啊，这哪有什么。 对啊，有顶尖的啊，大部分人都在中间啊。 对啊， 所以不管你是用什么制度还是用什么方式，我觉得一定都是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算不是实习生，可能也是你同事或是别人。 嗯，就像带新人，其实新人也是会有好带跟难带，像我就是难带的新人。 没有，你是女生哦，sorry 哦，女生怎么 一直自称女生班总在笑？ 钟姐自从自爆之后，就越来越谦虚了，真的。 现在进公司之后开始越来越懂得好好爱护自己。 对， 然后最后进来说一个对， 我觉得实习生是要看有什么期待吧，如果只是找人打杂，那我觉得就算了，可能就是给他们一个写履历的机会，然后给公司一个省成本的机会啊。如果是真的要培养的话，那一开始就要说清楚那个整个规划怎么样，一步步到正职做什么职位，那个都要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对，如果没有讲清楚就会变成模糊不清，就是公司既能他并不能给一个 confirm 说我有这个 opportunity 或什么的，或者是我就是会从你们这20个实习生里面选一个作为未来的员工，就是这种基本素质讲不出来的时候，像我们公司确实是有这个制度啦，可是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知晓，如果他们知晓还这样表现，我也是醉了。对， 那我觉得公司可能知晓，但是相关部门可能不会让这种报告出现在主管前面。 就 我自己提一个方案，说招实习生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巴拉巴拉巴拉写一堆，然后主管看着拍拍手，然后结果我招进来之后表现很差，那责任是不是在我身上？那这种报告我能交上去吗？那我是不是要把它美化一下，写成说哦，虽然实习生可能有些不熟悉的地方，但他们有学习到什么，对公司有什么帮助？就最后主管看到结果跟报告还是正面的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实习生跟新人，我觉得最大不一样是。他的那个，我不知道大饼有没有感受哎、欸。 对啊， 我觉得实习生他并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份工作，有些人 吧，看人啊。 对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回归到做地方， 就是他很认真在想要偷学点东西的人，但相对来说，你就觉得说这种人以后大概是不会留在我们这边，应该是留不住。 对， 可以换个角度想哎、欸，就是他们可能。不是不认真，他们可能就是完全不知道工作怎么回事，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表现出在工作的样子。 对，或者是像我最近听到比较多朋友不是我们公司的，然后就是他先被指派带新人，然后刚带完，然后很累，然后公司又指派他带实习生，然后新人才刚上来又很不稳定，没有办法交接东西给他，然后实习生你要派职务给他，然后责任又要你自己扛，就是你就是很累，对。然后他时间到，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对，就是 完全不搞不甩你责任制那套。 对啊，完全不屌你责任制啊，对啊，完全不，他就是没有责任制。那我们就是做这行很难没有责任制， 就不能给实习生那种比较。重要工作吧，可能就只是打杂整理报表。 但你叫他打杂，他就更容易废啊，你懂吗？ 给他整理报表什么的、啊，一些杂物啊，我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就是如果你都给他那种工作，会不会 他又觉得很无聊？ 对，会不会就像大饼讲，外面风评又很差，那就失去我们一开始的意义，就是很难，很难处理。 你带的人，你要有带人的眼光嘛。你可以先给他一些重要的事情，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他连小事都做不好，那你当然也不用期望他做更大的事情啊。那这个人进来，你就知道说，啊、靠北，一开始就选错人了。那这个就是2个月后就流放嘛，把成本节省，至少你不用入职花一年的时间再把他流放掉、啊。 嗯， 你知道这个人未来注定不害了啦。 对， 他们带过人吗？ 2个月时间找，其实哇，这个人2个月时间其实就大概做好别人可能3个月做了好的事情。还不错，有机会抢抢看。 对， 至少 大饼有带过，有带过新人吗？ 后来谈薪水的时候，你就说哦，那这个我可能可以愿意一加一点来拿下来。卡尔说什么？ 我说你有带过实习生或新人吗？ 有啊，都有啊， 带过很多。 哦，没有啦，我也当过实习生，也带过新人啊。 嗯， 你的经验是怎样 的？有没有很多？其实因为我前后任也是换了、啊、不是前后任什么女朋友吗？ 前后任女友是不是？不小心说溜嘴。 我不是带回家，我是带他什么东西？ 对，讲太多啊。反正不是，是说就是也有带过新人，你也知道新人还是看得出来说他。有没有一些主动学习的心态？ 说男朋友在当兵，然后你就带他体会那个成熟职场男人的魅力。 有没有主动学习的心态？ 哎，你知道吗？就是、 欸、不行啊，歪掉。 你跑掉去的新人心态是很好的，可以这样可以吗？好吧。 啊，歪掉歪掉。 对啊，其实真的是，其实一个就是，其实如果你是带一个新人，然后未来跟你一起工作，然后他很多一些 attitude 或者是他的一些技术都是你带起来，你会蛮有成就感。 哦， 是没错。 好，下一期主题是办公室恋情。 整个歪掉大歪。 哎、欸，可以聊哎、欸。 可以聊，只有你可以聊，是不是？ 你可以吧，你可以吧。你前前哎、欸，你前任有过吗？有， 从来没有啊，没有，我没有。 只有卡尔啦，他自己想聊啦。 空姐有吗？ 就你 最 好 没有啊。 空空姐没有。 你左手选完换右手选好不好？左手都是你公司里的人。 哪有？那我这样怎样？ 哦、啊，你没有，你没有，你最干净了。吃干抹净的净， 吃干抹净， 对， 想太多了。 我以前在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常常工作到两三点啊，这还蛮长。我还有工作到六点，东西交，哦、老板起床刚好在大概七点起床，哎、欸，你再改一下，然后我就继续改。 对，因为我就记得我其他有些有当过实习生的同学也是这样子。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就不太一样。 你现在就变成老人靠北节目了，而且年轻草莓族。 是草莓族吗？没有，其实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同届也是有不错的啦，就是同届实习生里面也是有不错，但是可能刚好抽到不好。就是我看一整群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别的公司有些同事就会同学就会靠北说。就是他们不想带实习生，因为觉得实习生对他工作上的效益很低。但我觉得公司并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些公司就是他其实他的目的确实就是要 cost down 的招募，所以他一定会选那个人力很少的部门去带实习生。可是重点就是人力很少的部门就已经很吃紧了、啊。他就已经工作压力很高了，然后工作 loading 很重，然后你又要叫他带实习生，他就很难负荷过来，这是一个很恶性循环。 你要刚刚说，这样的话你们才可以看到公司唯一的女生，是不是很超值？每间公司唯一的 女 生 怎么办？ 好啦， 如果去的不是女生怎么办？是一个小鲜肉 啊，就隔天说不好意思哦，这个就是我上班了哦。 小肥肉， 我觉得可能带的不是正妹啦，所以抱怨比较多。 因为我那个其他公司的朋友，就是确实就是， 不然就是 啊，就比较没办法。 不然就是那个妹子带妹子，就容易吵架。 嗯， 一三不容二虎。 欸、说到这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像我们公司实习生安排的时候，都会安排男生带女生，跟女生带男生、欸。 就要这样啊，就是要这样啊。 因为我知道好像真的有差，我知道是有差。而且我觉得就是异性的沟通上会比同性稍微好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说冲突沟通的时候，当然一般就是聊天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对，我觉得比较蛮神奇的， 阴阳调和， 就是有种互补吧，就是硬的，就是比较男生可能有些做事的方式比较硬，然后我们可能比较软，然后可能我们有时候太犹豫不决，男生比较果断之类的。我觉得啦，我自己跟其他异性同事相处的感觉是这样。 我同事怎么就没在我们家公司实习呢？ 你大比你们部门男生多女生多 啊？什么？ 你们部门哪个性别比较多？ 其实我没有认真算过、欸，好像其实差不多，应该可能还是男生多一点哦。 是哦。 对，好像还是男生比较多一点点，印象中没错，没脑袋扫过去没扫错的话。 嗯。 但是相对来说，后台作业科、服务科就会招女生比较多，也是真的，因为相对来说，有些时候女生比较细心的、啊，啊，细心这个特点在银行很重要。对啊。 嗯， 这样讲换工作了吗？换了工作了吗？ 没有啊，我怎么换应该都是男生多了。 不会啊，我们银行也有在招 IT 的啊。 我又 哎，又不是 IT 的人。 我觉得大比对我工作的性质有很大的误解。 好，下一集就是卡尔的那个 IT 工作介绍， 卡尔的求职之旅。 大饼的办公室那个。 对，大饼的办公室恋情介绍。 对。 好，那就没东西可以聊，是要聊个屁啊！ 你可以聊卡尔的、啊， 你很拼嘞、欸！ 我要聊卡尔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对，大饼教大家怎么谈恋爱， 有一个小 神 要翻船啦！ 对， 大饼教大家怎么把妹。 对，就是你负责点评卡尔，就有点像在看那个人家打游戏，然后你在旁边就是播报说：“哦，这个操作不行，这样子。”对， 快聊吧，就按了好不好？会不会滑图啊？ 你怎么都 Q 不到之类的？ 纸张机很难吗？是不是 之类的？好笑、哦，反正下一集、下次的话呢，我会去考潜水初级的证照，水费。对，下次可以分享一点点。 只剩我跟潜水没关系了，只剩我在岸上。 没关系，你在岸上很忙。 岸上够忙了，你都不去水下。 你在岸上还在车底。 你都在海底生不了活路吗？不要这样。 我们在海底，你在车底。好啦， 好啦，谢谢钟姐的幽默。 小高飞， 好，大家他努力，他努力在逗听众开心，大家感受到了。好，我们就不要让这个气氛太尴尬，我们现在就结束这次的录音。 你很烦。 好，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北七杂谈， 北七杂谈，拜拜。 大家再见。